问问庙中和尚哪里接近，为娘也好答复。 遵旨，官儿啊。 是。 问问庙中和尚哪儿接近，还和老佛爷要打坐。 是。 那的和尚呢？ 有。 哪儿接近啊？还和老佛爷要打坐呢？ 观音堂接近。 啊、观音堂接近啊？好的。 是。 启千岁。 嗯。 观音堂接近。 观音堂，你就告诉他们不得了吗？ 哎、啊，这和尚带路，下问百驾观音堂。众上谢恩，多念万寿经啊！ 阿弥陀佛。 官儿啊，这外头为什么这么鸡毛的喊叫的？ 奴才不知道啊。 快瞧瞧看， 这。下不大 有 什么是寂寞的喊叫的？ 有一女子显冤。 女子显冤？ 真是。 好的，启千岁、 嗯、 有个女子显冤。 怎么着？有个女子显冤？ 是。 这儿没她的父母官吗？ 有啊。 这是 去吗？ 这是都是诚心脚。 是。 帮去杀了她。 哎，杀了她。 别嘛、哎、 慢的后旨意。 哎，听信儿， 大佛宝殿岂是杀人之所，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遵旨。哎，官儿啊， 这样， 这大佛宝殿上怎么能够杀人呢？ 可说是呢。 这谁的主意啊？ 奴才可不知道。 瞧瞧客， 这样， 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是。 客 是。下不大 有， 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。 是，状子在此。 拿来，启千岁。 嗯， 有状子。 怎么着？他有状子。 哎， 嘿，孩儿啊，你的差事来了。 奴才有什么差事？ 命你跪在丹池以下，高声朗诵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的，念个太和老佛爷。与咱家听， 这 可 是 可你倒是客呀。 这不是客难吗？ 哎呀，不带你出来一声要跟着，有这么点差事还不够你蹭笼子的。 你又蹭笼子了哟。 客 这 哪儿怨不了，登上这儿怨。 你哪儿那么些说的呢？ 是，倒是写珍珠点儿，这怎么念？这 没有那么些说的。我让你念状子，句呀、啊、句呀、啊，再句就躺下了。 是。去上告状，吕宋小调，请宣布喊冤事啊！ 哎，照这个样儿，慢慢的往下念。 这，且瞧瞧，其梅母献学，强生宋国师之女，许字是金指挥，府房为妻，六立昌尚未和锦，胡文是否身遭非祸？赶急查问，岂是情由？方知是否因病复幽，尚未受职，现已服满，前往各处谢孝。经过双府孙氏门前，无意中失落了玉镯一只，被孙女教失去，时有灵媒婆从旁窥见，即此狂取玉 交绣鞋一只，领他们溜镖在大街之上向市府问呐。因此二人争斗一处，当今刘公道解劝并外公允。随即观看，彼时又属孙家庄黑夜时间，当山二命一不雄情二不见正，不会要将师父拿在公堂，以为星球暗无天日。师父乃文弱书生，不堪痛组织的巨型曲招，拘留监狱。且巧娇一闻此言，惊骇异常，家中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，紧依法律规定条例，举庄上高府就不准停，还请就不全请医学秦家分众生分，则先接之死永无计及也。紧壮啊！且子爷请看。 嘿，真难为你啊。 说是的，孩子才多大啊？ 母后请看。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，官儿啊。 这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，下不大 有 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，那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。 上下六二，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，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，有什么冤枉事啊，自管往上回，别害怕，都有大家呢啊。 是，皇太千岁用陛you 外头怎么又嚷嚷上了？ 是啊， 他要和老佛爷保住离得近，惊了假杂假蛋的李丹呢？ 有奴才可担待不起啊。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，瞧瞧胳膊子，这是对 的。这我说下边的 有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撑的。 天子爷的护卫， 天子爷的护卫啊。哎，出了京了不要这告示的，太后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砸下单，吃的饼了单呢。 是啊， 还不叫我滚下看吗？ 嗯， 叫我骂你们什么？再称后崽子！妞儿啊，慢慢的说你的。 皇太呀！

苦恨呐、啊，尘缘里呼。Yeah! 见天上赐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·斩娥》。